总有些重量无法抵挡，我会在深夜默默脱下西装，数着镜子里遍体鳞伤，我没一下能那么坚强，有时也想到 坚强，在这个复杂的世界当中，我们可能永远看不出来一个表面绅士的人，他到底经历了多少的不堪、痛苦、心灵的挣扎和折磨，才会成就那样一份看似与生俱来的坚强。每一个彬彬有礼的人都会有隐藏的另外一半性格，所以请不要把他的另外一半逼出来，给他人留余地，就是给自己攒人品。接下来要听的歌《可不可以不勇敢》，来自范玮琪。 你有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 期望的太高就很容易失望，一份情感我们付出的太多就会感觉到很累，一个人等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疲倦，非常的无意义哦。生命当中好像没有过不去的难关吧，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离不开的人。如果我们感觉到不被珍惜不再重要，我们要学会华丽的转身。我们可以哭泣，可以心疼，但是不要绝望，今天的伤痕会是我们明天的坚强。 哎，吃早餐啊，快点啊。 好的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姊妹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90年代初，这首歌呢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啊。